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88集。这两天边南总会习惯性的想到秋意，碰上事儿就会想摸手机打电话听听秋意的意见，让秋意给他出出主意什么的，哪怕只是听到秋意的声音他也能踏实不少。可现在非但没能这样，反倒是因为秋意心烦意乱。 真是草蛋。 边南躺在宿舍床上拿着手机小声骂了一句，今天连晚饭都没心情吃，万飞给他带鸡腿还放在保温盒里，耀哥平时他早吃光了，这会儿却连看一眼的想法都没有。万飞大概对他这个要死不活爱搭不理的状态绝望了，买了吃的放下之后就跟宿舍几个人去网吧厮混了。边南一个人待在安静的宿舍里，躺床上翻来覆去的，什么睡姿都让他觉得不舒服。相对于秋意想那么多，他也许是想的有点太少了。哪怕是现在，他跟秋意都已经陷入这种莫名其妙的冷战中了，他也不知道该想点什么，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。除去冷静，秋意的话让他最难受的就是这些话都没什么错误，这就是现实。虽然边南觉得自己大概活得不太现实，但还是没法否认这一点。边南翻了个身，还是看着手机。 秋意不愿意让家里知道，我其实也没想着就要逼他怎么着，这事要换了我也不一定敢跟老爸说吧。 边南把脸埋到枕头里喊了一声，捂在枕头上愣了几分钟。边南偏过头看了看手机，按下了开机键。手机一连串的连震带响之后，边南在一堆未接和短信里看到了邱大宝的名字。只有一条短信却让他手指都有些发抖，犹豫了一下才点开了。 边南，给我点时间。 看到这句话时，边南几乎能想象出秋意脸上的表情，带着让他安心的平静和无奈。他把这条短信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，最后从床上猛地坐起来，拨了秋意的号码。电话那头响了好半天才有人接了起来。边南正满怀说不清的兴奋期待和忐忑，刚要开口，那边传来了秋燕响亮的声音。 大虎子。 哎，二宝，怎么是你接的电话？ 哥哥睡着了，我就帮他接电话了。哎，大虎子，你是刚下班吗？ 我呀，我早下班了，躺床上呢。你哥这么早就睡了？ 吃了药就睡觉了，现在还在睡呢，我刚才推了他一下都没醒。 那是睡沉了。等等，打吊针吃药，你哥怎么了？ 感冒发烧了呀，你不知道吗？哥哥都病了两天了。 我不知道啊，发烧了，怎么会发烧这么严重？ 我也不知道，小涛哥哥陪他去看病的。 我现在过去，你一会儿给我开门，我打车过去很快。 可是睡着了呀，我叫醒他吗？ 哎，别，你别叫，你让他睡，我就是过去看看。 跑出宿舍的时候，边南发现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雪了，风刮得挺急。他拉好外套拉链，还好今天没门禁，要不这一出门就吹僵了，手脚都不利索，翻墙没准能摔了。不过就这么跑出校门，他也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一直跑到路口，他才拦到了一辆出租车。尽管知道秋燕现在没事，已经睡着了， 但他还是一路催着司机。他有点不明白，认识秋意这么长时间，感觉秋意身体相当好，就打架也能看出来，怎么会突然就病得这么严重？ 累的还是急的？让你请，活该。叔，您开快点，我这急得都想上厕所了。 秋意感觉自己的头还是有点沉，睡得很闷，迷糊中只觉得不怎么舒服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睡着。 小意，妈妈好想看到你的媳妇儿和你的孩子。 对不起，妈妈。 小意，你为什么才这么一点儿？快一点长大，妈妈好想。 对不起，妈妈，别说。对不起。 不管是什么时候，什么状态，只要想到妈妈，伴随着想念而来的痛苦就会一点点蔓延，心跟着会猛地一抽，寒冷从身体里慢慢向全身漫去，让他无处躲，无处藏，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似乎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，还轻轻拍了拍他的脸，他有些吃力地想要看清。 妈妈。 边南跳下出租车跑进胡同，雪已经开始下大了，空气里透着冰冷。跑进院子的时候，他看到了穿着件小棉衣正蹲在房门口等他的秋燕。边南一看就赶紧跑过去搂住了他。 哎，宝贝儿，怎么没在屋里等啊？这么冷的天下雪了，你没看到吗？ 看到了，爸爸也睡着了，我怕你喊我的时候会吵醒他们。 怪我怪我，早知道我明儿再来了。你快去睡觉吧，你今儿是跟谁睡的？ 跟爸爸睡的，哥哥感冒了怕传染给我，我本来已经睡了，起来尿尿就听见你电话了。 边南虽然很想直接把秋燕扔进秋爸爸屋里去，但还是耐着性子跟秋燕小声说着话。这小家伙两天没见着他，搂着脖子就不撒手了。 那你尿了没？ 尿了，好冷啊，我冻得都哆嗦了。 有没有尿到鞋上啊？ 没有。 那去睡吧，我一会儿自己走就行了。晚安。 晚安。 秋燕大概是困得不行了，终于撒了手。看着秋燕进了秋爸爸屋，边南才赶紧跳了起来，轻手轻脚地推开了秋意的房门。屋里的灯亮着，对着墙，在墙上铺出一片光晕。秋意侧躺在床上，拧着眉，白皙的脸上泛着红色。看到这个样子的秋意，边南顿时有点心疼。在他的眼里，秋意一直很强势，无论什么事都永远沉稳冷静，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秋意生着病显得有些虚弱和难受的样子。他走到床边弯腰看着秋意。 喂，邱大宝。 秋意没有醒，还是皱着眉，看上去并不怎么好受。边南想摸摸他的脸，手伸出去之后又很快地缩了回来，双手搓了一会儿，感觉自己的手还挺暖和的，才又伸过去在秋意脸上轻轻碰了碰。 邱大宝。 边南不知道是该叫醒秋意，还是就这么坐床边参观他睡觉，所以声音并不大，但叫了两声之后，他还是决定把秋意弄醒，于是隔着被子抓了抓他的胳膊。 邱大傻子。喂，你边大爷不计前嫌来看你了，你快睁眼，给爷笑一个。 秋意动了动，闭着眼睛不知道嘟囔着什么，但最后两个字边南听清了， 妈妈。妈妈是梦到妈妈了。 边南愣了，在他和秋意之间，妈妈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低得可以忽略不计。秋意的妈妈不能多提，大概是因为会勾起想念，而且无意中骂个去你妈还会被揍。而边南自己的妈，有还不如没有。所以当他听到秋意迷迷瞪瞪地喊出这么一句的时候，有些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。他也想不到秋意会来这么一句。边南把秋意前额的头发往后拨了拨。 是我，我是你边大爷。当然你要是想认我当干爹也可以。 边南。 我靠，醒了，你嗓子怎么哑成这样了？不是说申涛陪你去医院了吗？怎么还这样啊？ 没事，你先别急。 能不急吗？这马上就哑巴了。哎，你别乱动，手快放进被子里，别一会儿再加重了。 帮我倒点水吧，渴死了，快。 等着。 边南转身跑出了房间，等他轻手轻脚接了杯热水回到房间里时，秋意已经坐了起来，靠在床头。 哎，哎呀，我不是让你别乱动吗？你是不是觉得发烧很有成就感啊？ 躺着我怎么喝水啊？ 行行行，赶紧喝了躺好。 你怎么跑来了？几点了？ 不知道，11点多吧。哎，你这破锣嗓子快别说话了，听着难受。 秋意喝了几口水，把杯子放到了床头柜上，往下缩回了被子里，没再说话，只是用被子蒙住了半张脸，只露出眼睛看着他。边南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这头天还冷战着，第二天又连夜顶风冒雪地扑过来探病，真是情深意重啊。 你老看着我干嘛？你找揍呢？干嘛看着我不说话？哦，是我让你别说话了。行吧，不说不说吧。 边南凑近他看了看，秋意的眼睛很漂亮，不过这会儿却全是红血丝，也不知道是病的还是没睡好。 眼睛都红了，你说你怎么回事啊？突然就病成这样。 着凉了。 怎么会着凉的？按你这身体得是裸奔了才会着凉吧。 哼， 我靠，你真笨啊。可惜了我没瞅着。 想看啊？现在奔给你看，反正没穿。 哎，你别瞎动。你没穿？ 嗯，我难受的时候睡觉就爱光着。 难怪让二宝上你爸屋里睡去了，是怕他乱翻揣着小小姨吧。哎，我摸摸。 着凉了怎么办？ 我先热热。 边南拉开衣服，把右胳膊放到怀里抱着，捂了一会儿拿出来往秋意脸上碰了碰。 哎，暖了吗？ 嗯。你要摸哪儿？ 靠，你不要这么问，你这么问要我怎么回答？ 生我气了吧？ 一开始是挺生气的，就觉得这人怎么这样，挺没劲的。 对不起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